就不是丢绣球了，叫做丢脸。你个人的，个活大姑。 娃娃，爸爸做大姑也不容易啊。 哎。 我不管嘛，爸爸，只要我乐意，我蓝公园的绣球，我想丢几遍我就把它丢几遍。 哎，大姑，大姑，大弟，大弟， 找着了，找着了！哎呦，大小姐，绣球找着了， 找着了，找着了！我倒是要看看，这是哪家的小宅宅，连我蓝公园他都敢耍，找！ 找找找找！ 到了南宫府大门外，南宫燕看到了拿着绣球的朱孝天。 看看拿着我们的绣球呢，这个帅的帅的太过分了！ 哎，爸爸爸爸，没想到我这个女婿是仪表堂堂，气宇不凡哦！哎，领他去， 谢谢。见过大小姐， 大小姐， 拿上好的仆儿招待贤婿。 没得问题，大哥。 南宫大人，我看你是误会了，我今天来不是认亲，我是来还绣球的。 老爷，还绣球？ 蹦蛋你个蹦蛋，你敢再说一遍？这个抛出去的绣球呢，就等于说是定我的亲手，也就是说你小子从今以后就是我的人了。 嗯， 还绣球还没跟我玩你就要后悔啊，爸，我看我怕还是要修理一下这个不懂事的小伙子。 哎， 哎哎哎哎，大弟，大弟，贤婿不要在意，我这个娃娃虽然粗糙一点，但是为人心地善良。 南宫燕表情凶狠地踏上一步，这让朱孝天很吃惊。谁知道南宫燕只是用脚碾死了一只蟑螂。 爸爸府里有个蟑螂。 啊，偶尔杀生也是超度山林，超度山林。 南宫大人，我想大小姐是误会我家公子的意思了。 这位是？ 啊，这位是？ 啊，我是公子家的丫鬟小蝶。 谢谢。她是丫鬟。 哦，好，好，好，丫鬟。 昨晚我家公子拿大小姐绣球之后，真的是一夜未睡，为的是叫给大小姐您一个惊喜。 哼，惊喜？ 是啊，我家公子自小就精通木艺，昨晚专门为大小姐定制了一双紫檀木鞋作为见面礼。 嗯。 啊。真的呀，你真的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跟人家种了一双木鞋上。 是是， 快点，再快点，快点试上试上，谢谢。 木鞋只能放进南宫小姐的一个大脚趾头。 你看这个好合适呢，好合适，爸爸你看嘛，好合适， 哦， 好合适呢， 真是没想到啊，我这个姑爷长得如此俊秀，还有这般手艺，啊，阿爸真是一表人才啊，高雅，辣嘛，哎。既然这是个天定的姻缘，那么我们就挑一个良辰吉日来婚事办的。 我考考啊， 大姑，瞧瞧这个月哪日合适？ 这个月天天都是好日子，我们随时可以给大小姐办婚事。 嗯，好。 南宫大人，有个婚礼这件事，我还是向家父禀报一声吧。这种大事，我们还是让家里有个准备吧。 啊，哎，也好也好。不考考， 嗯， 先送姑爷下个休息。 好， 来，改日准备些厚礼给亲家送过去，不要让亲家 以为我们不有礼数，小瞧了我们。 好，姑爷来，礼物请。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。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之电影之旅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，继续来欣赏影片《十全九美》。在这部影片当中，九保六郎和老板娘凤娘一时间没有办法离开，就把缺一门藏到了南宫燕的化妆箱子里头。这天夜里，九保六郎、凤娘、朱孝天、唐小蝶都不约而同地去南宫燕的屋中偷书。朱孝天还不小心跌倒在了南宫燕的床上，惊醒了南宫燕。而此时南宫傲带着乌卡卡等家人也赶了过来。 土贼，好大的胆子，半夜三更的你敢跑过我家大小姐的房间里面去轻薄我家大小姐，你可是想死？ 我 你， 我说姑爷啊，你也太好奇了嘛。虽然你跟我的娃娃有了婚约，但是你们还没有拜他成亲的事，你发这份债让我这个南宫傲的脸往哪里搁？ 南宫大人，我看你是误会了。 误会还误会，你都搁人家辈辈了，太拉心窝了，人家好坏啊。 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，你的事情就是我南宫府的家事，内部矛盾内部解决，以后再议。 我可是他，我 阿爸，我倒是要问问两位了，半夜三更不睡觉跑到我那娃娃房间里头去，去扯床玩去个？ 南宫大小啊，那床可就是自己塌的，俺们是吧？ 嗯，对。 俺们那啥，俺们俩啊，其实在…… 俺们俩， 俺们其实在啥？ 什么俺们？俺们的，到底可整哪样去了？快说。 俺们在找。 你们可是在找书？ 俺们就是来找书的。 可找哪样书？哼！ 请问二位，你们可是在找治本书？ 俺们就是来找这本书的。 胡说八道！大半夜能跑个大小姐的房间里面去找一本阿里波特的小人书？ 哎呀老爷，俺们就是找这本阿里波特的小人书啊！不巧偶遇大小姐房内春宫乍泄，俺不是真的想偷窥， 不是真的想偷窥，甭担你个甭担啊！还不他们俩我都看到了，爸妈快点过来把他们两个眼睛挖了！ 哎，大爷，就俺们啥都没看见，俺们啥都没看。 好了，你们敷衍哪个？你们要找的那本书可是叫《缺一门》啊？ 哎。 哪样？不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们家老爷早就认得你们这些猫腻，不是因为我们大小姐，她早就揭穿你们。说，钱一门摆到哪点？ 南瓜大人，俺们把那本书藏到大小姐的化妆箱里。 胡说，大小姐的房间根本就没得，因为今天早上我已经给发了个遍。 啊？ 乌卡卡。你好大的胆子，连我的卧室你都敢乱翻啊！ 大小姐，这个都是为了你好，你看看这几个土贼哪个怀好意，他们是想破坏我们拿功夫的蛮风，在我们龙门镇挑起四端，不要看到我说的就是你这位帅哥。 朱小天，你老实说嘛，你到底来我们蓝功夫是干什么嘞？ 我是来拉这两个人回去投案的，并找回缺一门。 那你到底有没有喜欢过我呢？ 我。 那你还帮人家做了鞋子。 这鞋是小生为小蝶姑娘做的。 那你还跟人家笨笨了。 大小姐，不要陶醉在笨笨里。那是发生在一个错误的时间、错误的地点和一个错误的对象，产生了一个错误的啵啵。 是这样的。 错误。 为了一本书，你就可以骗我，对吗？为了一本书，你们大家都可以骗我，对吗？你们都在骗我，都在骗我。 宝宝，爸爸咋个会骗你呢？你这三个土贼，跑到我龙门镇鬼头鬼脑呢，欺骗我那娃娃，羞辱我南宫府。 我不想再见到他们了。 不见，不见。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们了。 不见，不见，不见。 不见，好。 小姐，小姐。 来呀、啊， 来， 把这三个土贼拉进地牢里头关起来，明天早晨拿到龙门镇上宰掉。 是。 南宫家人， 南宫大人， 哎，南宫大人。 九宝六郎、凤娘、朱孝天被南宫府的人绑了起来，唐小蝶出了南宫府之后也被之前逃出南宫府的红盖天抓到。第二天，南宫府的人正带着朱孝天他们三个出门，红盖天压着唐小蝶来到了南宫府。 大内钦差在此，尔等休要乱动啊。 钦差？ 昨个朝廷的人真的引来了。阿爸， 不知善财大人驾到，小人有失言迎。 我跟你们说，赶快把皇上的地图给我嚼出来，不然的话，尔等小命难保。这个姑娘的人头，摇落了地。 洪家天，就算你是钦差，你也不能胡来。 你是什么人呢？ 我， 钦差大人，唐小蝶死不足惜。但是我希望你可以睁大眼睛看清楚，那两个人才朝廷要抓的钦犯。 大人，别听那丫鬟胡说。 对， 冤枉的。 别瞎嚷！我把你们连同南宫府的人都带到京城去，交给锦衣卫，我看你们还敢不敢冤。 书。图。哎，钦差大人，如果我没有认错的话，我想这张图就是在你的手里。 呸！你那叫血口喷人。那个图怎么能在我手里啊？ 穆将国，你也是贵人多忘事啊。 我忘了说母了。 洪盖天想起来了，他为了逃出南宫府曾经装扮成为木匠，那时南宫宴请他打造新婚家具，并且把从梳妆台里翻出的缺一门当做了普通的木匠书交给他做参考。于是洪盖天拿出了书，但是书却已经被当成废纸撕的残缺不全了。 你们说的是这本书 啊？这个哎呀妈呀，这张书你都敢撕啊？ 真的是个土贼哦。 你咋敢撕？撕成这点太扯眼了啊。 缺一门可是鲁班传下来的。 大人，地图的撕成拼图了。 蹦灯，你个蹦灯哦。 洪盖天扔下书，踉跄地走出了门。 大人呐，这没了人字更没了物字啊，赶紧打个状元呐。 哎呀， 我看好啊，这个人咋个变成这件残车样子了？ 哎呀，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崩溃。 中国江湖 钦差洪盖天走了，南宫傲却继续追究朱孝天和九宝六郎他们的责任。 你们几个人听的，我南宫傲是个好面子的人，现在那个钦差是变成了那点胎船呀，他管不了，我要管。我说你们几个人当中肯定有两个是真土贼，希望你们坦白。 没，大人，他们俩就真土贼，俺们是江南鹤的真传弟子啊，他们俩冒充的。 老爷，俺们找那本书啊是为那里头的墓意，他们找那本书啊是为那里头宝藏。 对， 你看他俩长得哪像好的。 你说什么？你 好了，既然大家都说自己精通墓意，这样吧，就让我们比试一下，以验真伪。 六郎，真比啊！ 比就比，还能趴在小子不成？ 这可不能推啊！ 放心吧，这十八年来江南河做活的时候，都是俺打的下手。 哎呀妈呀，你还深藏不露啊！ 哼，在这竞争激烈的社会，处处都得留一手啊！ 老爷，比吧！ 啊，比！ 好，就照这样办。 从现在开始三个时辰以内，你们照着书上这个样子，每个人做一个玩意儿，做好了呢就当场释放，做不好就拉出去宰掉。 啊，爸爸，那万一朱孝天…… 宰掉。 三个时辰后，朱孝天做成了一只会飞的木鸢，九宝六郎做成了一把摇椅，乌卡卡叫醒了已经睡着的南宫傲。 大哥，时辰到，大哥， 爸爸， 时辰到， 斩好的了。 南宫傲先去看九宝六郎的摇椅。 啊，爸爸，看来这个球一门果然不凡哦。 嘿嘿，老 这个小哈定这个手艺还是不错的嘛。 啊， 爸爸，好不好还是要试了才晓得。正那边还有只木球。 好好好，看木球，看木球。 爸爸，你这做的跟江南鹤的怎么不一样了？ 你管呢，那功能一样不就得了。 南宫傲看朱孝天做的木鸢。 帅哥，这个木球可是会飞的。 如果你不信，我飞给你看。 哎，好好好，飞飞飞。哎，让开让开让开，飞飞，来飞。 飞吧。 朱孝天登上木鸢的时候，身上的太子腰牌掉了，被唐小蝶捡了起来。但九宝六郎做成的椅子一坐就散了架，他们没有被杀掉，却要和南宫家签合同。 张胡子的小朋友，这个合同已经签到了，不止盒子会有，我是会拿过的。你们也应该认得我在这个地方的实力。淡定。 六郎啊，要不俺们改做艺人？ 做艺啊，要是不红那就是死。 要是万一红了呢？ 红了，那是生不如死啊。 最终九宝六郎和凤娘做了艺人，唐小蝶发现朱孝天原来是明太子之后就绝尘而去，朱孝天得到了天下，得到了缺一门的记忆，却失去了罪案，印证了缺一门的传说。后来钦差洪盖天因为查案不力成了通缉犯，南宫燕要再抛一次绣球。影片最后的一个镜头是，影片开头出现的唐师傅被埋在皇陵里，他把皇帝搬出了棺材，自己抱着他做木工活用的豹子躺了进去，还自己拉上了棺材盖。好了，各位，影片十全九美到这里我们就欣赏完了。最后一块来听一听李宇春演唱的主题歌《梨花香》。在这里，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小肖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娱乐大篷车不见不散。 笑看时间迟暮万千，白首同卷是难得见，人面桃花是谁在扮演。时挂金笺，秋日黄昏映照星夜，相思之苦谁又甘之也。梨花香却让人心感伤，秋灯长千杯酒解思量，